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Hassan。 人民日报说的哈，澳门是香港的小兄弟是吧？哎，但是呢，我就发现，在上个礼拜五、礼拜六，不是迎来了几位中央来的贵客吗？习近平主席也在带着他的夫人彭丽媛女士去到澳门，参加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的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哎，但是啊，你看小兄弟居然不让你兄弟的人进去，这也是挺好玩的。而且呢，居然还有一个1岁的小孩，就是他是因为是可能跟他那黑名单上的某些人的名字是重合的，所以呢，就一个小 baby 说人家可能是危害安全，就不让人家入境， 对吧？1岁的小孩， 这太可笑了，是吧？好，那现在说到这个澳门回归15周年哈，我们现在看到像内地的很多报纸，他们的一个评论的基调就在于说，澳门你看是香港的小兄弟，人家一国两制发展了这么好，这应该是成为你们香港的一个清醒剂，是吧？这是这人民日报写的一个评论。 这是对，这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报道，就是说啊，曾经是很好的两个小兄弟，就是澳门跟香港，但是在回归之后，其实现在澳门的表现已经走到香港的前头。所以呢，香港澳门应该是香港的清醒剂，应该再看看这是一国两制的执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澳门是不是成功，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些民意调查嘛。 好，澳门的这个民意调查，我这看到的是港大的民意研究计划，这个有意思，是一个香港人又开始调查一件澳门的事儿。他们呢是在本月12月的1号到3号就随机抽样访问了502个澳门市民，结果就发现呢，市民对政府维持经济繁荣、维护人权自由、推动民主这5项政策范畴的满意比率呢，净值都是下跌的。当中呢，以改善民生和推动民主步伐的表现最差，满意率净值呢同样是跌至了-9%。哎，可是呢，澳门市民啊普遍正面评价过去一年的发展，满意的净值呢是-40%，但是预期来年澳门社会发展较佳的比率大幅下跌至34%，预期发展较差的比率呢是上升到了29%，乐观净值只有5%。那再一个就是现在澳门的特首崔世安的一个支持度评分是56.2分，这个比梁振英是高多了，比去年下跌了4.9分，民望的净值也是下跌到了-4%。那这个是香港人做的一个民调，那现在这个他们的总监钟廷耀就说呢，港澳的民情不同，咱们不能直接把数字这么比， 对， 但是呢认为啊，要在繁荣、廉洁、公平、自由或者福利之间做出选择呢，相信澳门市民希望澳门能够成为廉洁的社会，这是他们最迫切的一个需求。这个民调你们看了吗？ 我看了，但是我其实也看到说有一个报道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标题说习近平访问澳门其实是为了敲打香港，所以你再看这个民调，就说澳门的这个民意支持度其实还是挺高的。他虽然这个是香港人做的，但是他也从侧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澳门可能崔世安还是有一定的名望和基础，那这个一国两制的政府呢，也是在澳门人心目中其实是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但是我们来反观香港这边，不管是这个数据他也说了其实民情不同，还是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的一些表态，都是有着警告和敲打香港的一个意味。包括刚才也说也不让香港人入境，其实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同样是一国两制，今天在香港和澳门差别就这么大。 对，其实刚才听樊素你说的那个调查，其实当然钟廷耀说就是香港跟澳门不是一模一样的，不能够就是很相类的比下去，但是我们有两个数据还是比较重要的，比方说你刚才说澳门市民对这个澳门特区政府的满意度是35%。对，现在其实我看过 到十月底，就是香港市民对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满意度是27%，就是低了8个百分点。还有就是对于特首呢支持度是怎么样呢，就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调查，就是市民呢对于去西安的那个名望就连续两年下跌，支持率是下跌了1个百分点到38%。那梁振英是怎么样呢，到十月底就是38.9%。其实他们都是差不多，但是我看呢中庭药的那个分析，其实我觉得澳门跟香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好、 比方说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澳门市民对于 民生啊推动 民 主无法、 啊、 这些都是不满意的， 自由方面都是不满意的，都是跟香港有一些相 类的。我觉得咱们有两点必须得说清楚啊，一个就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去的澳门不是专门为了去敲打香港、人家是回归15周年 庆典， 确实是值得庆典，并且呢是崔世安他也率领他的一众官员是需要宣誓的嘛，习近平主席呢是要监视 社区政府， 对，这是要监视。那第二个他也没有让那所有的香港人不入境了，他只是战中的那几个，而且是比较激烈的，像社民联啊，像这个梁国雄啊、长毛他们这几个比较激烈的分子说不入境啊、不可以。而且呢还很好笑的是，那天呢澳门还偏偏他就下了点小雨，可是他们有一个安保的规定呢是不能打伞， 打伞，对， 一打伞呢这个就引发外界联想，是吧， 但是 香港人都喜欢打伞， 想到就是打了那个 黄雨伞，哎，不能，即一定不能打伞。澳门大学呢去到那儿参观，就是习主席也是去到那儿，是也有发表了一些媒体估计是采访的，就也是问到了一国两制的问题。澳门大学整个学校呢是封校，所以呢就是感觉这些安保措施层面上能够看得出来这次的规格是非常非常高。那说到崔世安的这个宣誓啊，我觉得香港媒体有的时候真的是坏。我就比较了两地的这个报道，你像香港的报道它全部是挑你的这刺儿，一个呢是说你用词、一个说人家崔世安普通话说的不好，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都第二届任期的是普通话，你相比于当年胡锦涛给你监视的时候一点进步都没有，这个太丢人了。还有一个呢就说习主席在发表讲话的时候，他们现场是有一个手册，就写了是澳门回归15周年之类的， 对， 但是他那个封面写错了 15周年 变成15周。然后明报呢还特别坏，那记者还专门打电话去查询，找他们澳门新闻局的人说，哎，你们这个给我解释一下， 但他们说不是他们准备的， 没回复是吗，啊，是回复了，不是他们准备的。所以你看这个香港的媒体啊，他们就净找一些这些我们看起来哈，可能有人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吗，是吧，但他们就找这些细枝末节的给你挑刺儿。但是澳门人一片和谐，几乎很少看到你像澳门日报啊、什么濠江日报啊这些，他们原来当地有差不多有10份这个日报，你就很少见有这个批评的声音，就或者是这些不太和谐的声音是很少出现的。这足见哈，两地他在这个媒体方面也是有区别的。好，那既然香港人一贯喜欢在 YouTube 上面做很多的短片去嘲笑人家崔特首的普通话，咱们也不是为了嘲笑哈，咱们是这个原声呈现，来听听看这个崔特首的普通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请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七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宣誓，恭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誓。 本人崔世安谨请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当用务并负责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澳门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致力于维护澳门的稳定和发展，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 春雨听懂了吗？ 听懂了，而且我觉得他一看就是认真准备过的。你可以听两个词儿，他说的特别标准。 行政区， 第一个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个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不容易， 对，他绝对是学过的， 最长的这个。好，那现在澳门他这个政坛哈，除了说 回归15周年有一系列的庆典活动之外，那这也是香港媒体他们在关心的一个事儿。关心的什么呢？就说新一届的这个班子要大换血。因为啊，这个熟悉澳门政坛的萧玄师呢就有透露说，现在呢就有几位的高官就感觉像是被中央清点的，因为他们这个背景啊确实让人如果换了香港人的话，我能想象这一定是没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有一个叫陈海帆的，他呢要3级跳升到这个行政法务司司长，这可以说呢是澳门政坛的2号人物了。他的一个背景呢是在广州出生，而且呢是在广州在中山大学获得了他的这个学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现在的要马上接任的这个北京出生的廉政专员叫张永春，还有广东出生的保安司司长黄绍泽，还有呢同样是广东出生的检察长叶训生。那这个黄绍泽呢，我看香港的媒体也在披露说他的这个作风啊是属于鹰派，就说呢他日后呢可能会用比较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些澳门的游行示威人士，这是现在的一个分析。这个你看， 这个有点跟香港的曾伟雄有点像。 曾伟雄，曾伟雄没有内地背景， 对，他也是鹰派， 他也是鹰派， 很鹰的那一种。 我这想起什么呢？就当时梁振英刚刚上台的时候，他的这个特首办里面不是有一个内地女孩叫陈冉吗？ 对， 她是港大毕业的， 当时 非常优秀 的风波， 非常优秀啊！我就看到《苹果日报》天天在揭人家底，又说她是共青团员啊什么的。我想这报道也没常识，共青团员怎么了是吧？共青团员是算很大一件事吗？你说大陆，你除了党员，其实剩下的全是团员，有不是团员的吗？所以他们就揭示人家的这个绅士，就以绅士来认定说他是这个红色的，那说是红色的呢，所以呢就不应该是在这个政府的那个团队里面去任职，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件哈。那好，我们等一会儿呢也要连线一位现在澳门的一位资深的传媒人，他是澳门的这个传媒协会的一个理事长，他叫做彭矮慈，我们等下来听听看他分析到现在澳门政局以及包括这次习近平主席2天访问行程当中的一些争议点。三立快新闻稍后回来。好的，欢迎回到三立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先生。 上周五上周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呢是有2天的访问行程，那这次他去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参加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的一系列庆典，并且是要监视澳门特首崔世安以及他的这个新一届的班子的这么一个宣誓仪式。那有关这次行程呢也是外界有很多的这个议论哈，尤其是说到一国两制层面上，因为习近平主席是大赞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这个成功。我也看到呢现在澳门的中联办主任李刚，他过去也是香港的中联办主任，他现在是在澳门任职，也在澳门日报上面是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梳理回归15周年以来澳门社会呢取得的一系列的成绩。那么有关这次行程当中的一些争论，我们接着下来呢也要来听到澳门的一位传媒工作者，他是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的理事长，也是现在一个网媒叫做论进传媒的总编辑彭矮慈小姐。我们听听彭小姐她是怎么样看待这一路上的这个争议点的。我们知道呢，习近平主席呢是去到了澳门参加澳门回归的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哈。那我想知道习近平的到来，澳门的民众是什么样的反应？听说这次安保非常的严格，到底有多严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我觉得总的来说，澳门市民对领导人来访还是很欢迎，因为历史的原因，一直以来澳门人对国家的认同感还有归属感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可以从一些民调中看得出来。另外，习近平在澳门的几次讲话， 其实也是切中了澳门当前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他说澳门博彩业不可以再一业独大，生存期的矛盾是冰封三尺被一日之寒，然后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句话有多重。 嗯， 其实之前的领导人来澳门的话都没有讲到这么重的话，其实都点出澳门现在一些管制方面的现实问题，那个制约还是很大。然后我觉得这些话人说还是蛮贴近民意，得到民心。然后在安保工作方面，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香港战中运动刚刚结束，还有一些内地的因素，所以这次安保的确是回归十几年来最严厉的一次。其实封路的确是会扰民，因为毕竟澳门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才34平方公里，然后比北京的一个海淀区还小得多。 嗯， 所以这样一封起来，警员又没有说要封多久，还要还有什么路可以走，然后就会令到一些赶着上班的市民就会觉得很反弹。 嗯嗯。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领导人差不多到的时候，然后一些可能车都会经过的地方，然后他们警方都会要求那个建筑的工地要暂时停工，然后或者是那个车队经过的一些广场空地都要用围板封起来。 嗯， 这些都是之前没有试过，但是这部分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澳门市民觉得那个最难接受的是那个拒绝入境的安排，因为虽然警方就说他们都没有那个入境的审查，没有那张黑名单，但是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有的嘛。 嗯嗯。 但是警方居然是把那个使命令执行到底，连一个一岁的小孩都被当成是那个危险的人物，然后被拒绝入境。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是他那个小孩的名字的拼音可能会跟名单上面的一些人比较相似，但是你只要用脑袋思考一下就会觉得就会知道没有可能嘛，对不对？你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个使命令执行到底，现在闹出那个国之的大笑话，令到澳门人的脸都丢光，所以澳门市民比较介意的我觉得是这个部分。 嗯，就说他可能有命令，就是澳门人能够理解和包容，但是如果把它执行的这么死，这么似乎没有大脑的话，大家都觉得很丢脸，是吧？ 对，因为这个是没有尝试嘛， 嗯、 我觉得。 好，那另外我看到香港大学就有一个民调计划，调查的什么呢？主题是崔世安的一个民调。那现在呢，发现呢，崔世安他在澳门的这个名望哈也不是那么高，而且在显示呢，他是处在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我就想知道，澳门人也不满他们，不满他的地方在哪儿？ 其实也不光是下降的趋势，是那个应该是回归以来那个政府的名望最低的一次。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那个相对前一任的特首何厚华来说，其实崔世安他自己也说他本身不是一个强势的特首，对不对？ 嗯嗯。 然后他可能是在一个守势的状况，因为他从何厚华手中接过来的就已经是那个澳门的博彩业已经上轨道，各个方面的经济方面然后社会方面其实还是比较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在他过去五年，其实我们看见在无论在民生、在房价或者是在那个交通啊方面，各个方面都没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他任内我觉得他是做的蛮好的一部分是公屋，他真的是已经建了差不多20000吧，那公屋出来给一些市民居住，还是有限度的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光是这个毕竟还是远远不够。他们看见政府其实在那个很多方面管制的能力，他们在长期的经济规划或者是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方面还是没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令到市民很失望，所以才会出现现在这种结果。 嗯嗯。那另外我还发现呢，就是澳门最近政坛上也有一些大的变动哈，就是几位的高官有新的任命，而且几位高官呢都是有内地的背景，要不然是在内地出生，要不然就是在内地接受教育。我想知道澳门人对这样的一个举动的反应怎么样，会不会就是有一种担忧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比较公道的来说，我觉得光从一个人的出生地或者是在哪里念书来评价一个人不是很客观，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归到 他们那些官员之前的一些工作的表现还比较合适一些，因为其实澳门大部分澳门的人不是在外地的话，就是在内地读书，其实在内地读书的人蛮多。如果光凭他哪里来读书，就评价他的思想啊，他们可能对一些事情的价值观跟态度可能就不是太合适。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特首崔锡安他也是在美国拿到那个博士学位，然后但是他的执政的思想会很开放吗？我们也不见得，对不对？所以光从这个里面我们都看得出来。我觉得澳门市民比较忧虑的是，我们看到主要官员当中有一些人选，然后可能是新的行政法务师、检察长，还有保安师这些比较重要的职位，然后他们过去在处理一些社运的活动里面，他们的态度、他们执法的一些标准，还是令他们忧虑。他们市民会感觉到，其实那些参与运动的人士，他们其实也没有真的抵触到那个法律，但是你们就要去去逐他们去提告，他们会质疑，其实那个法治的底线是不是要随着那个政治问题、政治的压力而放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会担忧的是，那个最后在一些敏感的时刻，一些会容易受到政治压力的时刻，然后你们这些官员会不会把法律变成一个政治的工具，来令到一些比较跟主流意见、跟政府不一样的声音要压下来。他们，我觉得澳门市民比较关心、担心的是这个部分。 嗯，那澳门对香港战中是怎么看的？我听说反应是比较冷淡哈，这是为什么？ 但是澳门社会一直是比较保守的，我觉得他们对那种那么积极的，真的是上去占领街头啊，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主流社会是不太能接受。另外一个方面是，其实我觉得民主可能不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跟香港不是很一样，对，可能大部分市民还是比较停留在希望生活比较安逸一点，然后安居乐业就好了，然后对于政治的事物还是比较冷淡一些。 所以他们对战中是大部分是持一个批判的态度。 对，他们是那个比较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澳门市民对战中不是很接受。他们都说一些在五月份参加过那个反离捕运动的一些市民，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是不接受的那个战中，对，他们可能是觉得你看我们澳门，我们可以很和平的走上街头，就可以乖乖的令到那个政府撤案。你们也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这样他们是用这种心态。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觉得看中的方式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的，但是毕竟这也是代表了一部分澳门人的一种想法。所以我觉得战中运动在可能在年轻的一代，在那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里面播下的种子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可能他们毕竟看网络的资讯比较多，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更多主流媒体不一样的一些资讯，可能对事情的想法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要澳门社会的公民社会要进一步改变，可能对于民主的追求不光是体现在民调的结果上面，而是真的是要出来直接行动啊，要更多的实际行动去追求，我觉得可能还有很长远的一段路要走。 好，这个矮慈是现在澳门的一位传媒人，他有一个网络媒体叫做论进传媒。他跟我说啊，他说这两天他们这个媒体被封了。我说是为什么被封了？他说因为习近平要来，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文章就可能当局不是很喜欢，就暂时是为了保护自己就先封存起来，他是这么一个考虑。而且我昨天在跟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先告诉他，我说我打算问你这些问题，然后他讲着他就会思维非常的发散，他会有这么一个反应，说哎，这个能说吗？ 我说为什么不能说呢？ 对， 你看，我就说你要是访问一个香港的传媒人，他不会问你这个，这个能说吗？他知道，反正你们是提前录好的嘛，你提前录好，你后期你可能就还会有一些加工什么的。但是澳门的这个媒体人，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的个人一个职业习惯，还是澳门的传媒人他本身他会有这样一个条件的 反射，考量比较多一点， 对， 感觉是不是这样？ 对，我就觉得哎，好像考虑的比较多，他会问他说能不能说？ 其实现在大陆的很多这个媒体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澳门基本上是被贯彻执行了，因为我就看了一个《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它其中就有一小段就说，其实现在澳门的大学和媒体等意识形态早就已经充分的大陆化了。所以其实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也证明了这篇文章说的可能这个观点确实是一个事实，只是我可能没有接触过澳门的媒体人，但是我有澳门的朋友，他们就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很大陆了，所以他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他们也感受到其实这个有利也有弊，利的就是经济上确实有发展，但弊的这个方面就是在某些方面可能跟香港一样，他们会觉得不如在回归之前可能更自由啊，空间更大等等，但是所以大家都会在权衡哪一点对自己更重要，但是因为澳门毕竟比较小嘛，它的体量可能没有香港这么大，也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的阶级意识和这种不同的人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所以在澳门就会变成一个大家更追求一个安定，对，更追求安稳。 那就是说， 但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的。我其实跟矮子聊了很长时间哈，我这儿也掌握到他说的一些现在澳门社会的现实。要不然我们先休息，等会儿再接着聊澳门的话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子。 大家对澳门哈有这么一个印象，就说呢，它感觉上就是一个顺从之地，就是很听那个中央的话。你看澳门基本上是很少见那种游行，那当时五月份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嘛，就是说开创澳门历史大游行，那次游行它就是叫做所谓的反离补大游行，当时是有20,000人。那他的这个游行的诉求呢，就是说高官退休之后他可能是有一些老百姓不能接受的一些补偿，甚至包括特首如果是犯法的话，他也会有一种豁免权，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后来就是在这样的民意汹涌之下呢，就是撤销了这么一个法案。 对，但是这次其实习近平来也有一些活动， 有 一个叫做黄伞漫步活动，是在周五的下午，说澳门的4名民主派人士举着这个伞在雨中，然后向警方递交了给习近平的一封请愿信， 是澳门人自己递交的，不是香港人递交的。 对对对，有三个是澳门人，只有一个是香港人，或者说是在香港读书的澳门人。他们的要求其实特别简单，就要求政府明年启动政改咨询，在2019年可以普选澳门特首。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也非常好奇哈，我说是澳门，它是不是也跟就我印象当中一样，就是那么的顺从？后来我就问了彭矮慈，矮慈说其实也不是，他说2007年的时候。澳门人就开始也是发起这种回归日的游行，你看现在算下来有7年的历史是吧，当然跟香港这个历史悠久没有办法相比，那但是呢今年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游行人数最少，只有200多个人。 200多， 我就说为什么呢，我说你们，我说当时为什么发起，他发起的这个背景呢，是当年欧文龙被查，也是像澳门的一个高官，而且他查的很特别的地方在于是由香港的廉政公署先去这个查他，所以有人就说澳门本身你的这个监察政府的这些职能跑到哪里去了，甚至包括传媒你监控监察政府的这样一个职能有没有起到。艾斯也说，他说啊，当时这个游行再加上2014年的这个反离补大游行，那最直接的就是反离补大游行呢是有几位所谓的积极分子，那几个月之后他们是遭到了一些控制，一个呢是叫裘国平的一个教授，是澳门大学一个教授，他呢是个香港人， 他呢就是在这个游行里面应该是表现的比较抢眼 激烈， 所以最后呢澳门大学呢他是找了一个理由就不跟他续约、 嗯、 然后呢这个理由呢就一会儿又说他是歧视学生，不能提供多方意见，不尊重学生，不服从上司，但是 那个理由都不重要了理由就是你怎么安就可以了、 哎、但是那个裘国平自己就说呢他说其实是跟这个社会运动有关、 嗯、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是遭到了一些打压，然后矮子就说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教授、 嗯、 他是外籍的教授，然后也是因为在这个游行当中呢是处在一个先锋的地位，所以呢就遭到了一些控制，所谓的打压吧。还有因为澳门太小了，它只有几十万人，63万人，这么一个小的地方， 就是、十分之一， 哎，这么一个小的地方呢，所以发生什么大家都看在眼里， 嗯， 就很快被散开出来，也会很快是以某一些事情为鉴。就比如说，我知道我要是去游行的话，我之后会遭遇到这么一些不测，我的这些工作啊，或者我的职业啊，或者我什么个人前途会受到直接影响的话，那我就不参加。所以他说这是游行人数少的这个原因。他、 嗯、 但是呢，你不要小看澳门人，他最近就是刚才春雨讲的这个要求2019年普选特首的这样一个支持率，他是在上升的、 嗯、 就是说其实民众他只是不说，但是你真正是让他表态的时候他是有办法的。比如说他们这个选举在选立法会的时候，他说这两年你会发现这个新澳门学社就是他是一个民主派， 嗯， 他的这个的得票率他一直在上升，但除了是第四届的时候是因为有其他的这些外力的因素， 嗯嗯嗯， 他有可能因为他自己选举策略也是有问题，对手实在是太强大、 嗯、 导致他们只有两个席位的话，但是呢你看他的年年的这个支持率啊是一直在上升、 嗯、 所以你别看他说平常澳门人他是沉默的、 嗯、 他不会像香港人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嗯、 但是实际上他们会用手里的选票来表达他们的选择。我说哎，这个说法可能也对哈。 嗯，其实我觉得我刚才听了樊叔你说的资料、 嗯、 还有海池的一个录音访问， 嗯， 我有一种感觉，就可能澳门人他们现在面对的都跟香港人面对的或者是诉求都蛮像的，比方说他们对自己的那公民利益还有那个普选的那个诉求，还有生活上，特别是生活上，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习主席已经说澳门不能够只单纯做这个赌业，这跟香港现在面对的困难也差不多。香港主要都是金融业，那香港特区政府经常给人就是质疑，就是为什么他想不来其他的经济发展方向？还有就是相对澳门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说澳门除了赌业之外， 嗯， 国家主席也说不能单纯做赌业， 对，产业结构太单一了。 前路又是怎么样呢？可能就是澳门民众对于这个经济的大方向未来的日子也是看不通， 对， 还有一些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医院还没有盖好，那个铁路还没有盖好、 嗯、 还有住的也不够， 嗯， 那其实跟香港也是蛮像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说澳门人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啊，保守一点， 嗯嗯， 可能也跟当地的传媒的风格有相关， 对对对， 就是 绝对相关。 对、 这个、 我刚才听春雨说，就是现在澳门的十多个传媒都比较保守，就是有点可能太保守， 就是你很少听到批评政府的声音。 对 对 对，那当然就是民众主要都是看这些主流的那个传媒了。那可能年轻一代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电脑什么的、 网络媒体什么的。 对，所以海琪就是说，年轻人那个对政治诉求啊，对自由的诉求比较大一点，就可能是因为这个元素。 嗯嗯， 对，其实你看，其实这次习近平去来讲话的时候，他特地强调了一点，说澳门以后可以作为中国和葡萄牙语系这些国家贸易的一个纽带，要发挥这个贸易枢纽的作用和对葡的贸易，然后就是会展业。所以其实香港也一样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单一，但是澳门和香港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刚才哈森也提到，澳门的人口太少了， 对， 而且澳门的面积还没有香港岛大，所以整个澳门的体量太小，其实像香港澳门基本上是中国与西方连接的一个纽带。但是随着中国这个经济越来越强势，它在世界上虽然我们整天批评别人沙文主义 民族主义，但是其实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是越来越自信的，包括对制度，包括对道路，我们也一直在提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所以其实中国也免不了的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边。然而这种民族自信反而会对香港和澳门造成一定的挤压，在和西方社会接触当中，因为这两个地方毕竟是夹在中间，所以你今天看澳门，为什么香港人会有一些反抗，或者说出来表达意见，但是澳门没有，是因为香港毕竟它的能量要比澳门要大一些，但澳门基本上就只能逆来顺受，它能反抗出什么来呢？对吧，地方那么小，但而且我看了环球时报，我看了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他就这个人是一个在台湾的大陆媒体人，然后他写的这篇文章非常的好，他区分了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中国化和大陆化，说现在有很多台湾包括香港或者澳门都在去中国化，其实大家是偷换了概念，我们只是他们在诉求的只是在去大陆化，因为他们认为大陆的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这种价值观是一个价值的黑洞，会抹杀很多原本可能不管是西方或者是台湾的这种政治制度给他们带来的很多很好的或者正面的价值观，反而大陆他是这么定义大陆的价值观，说大陆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很大程度上是以掏空价值观为代价，结果就是把大陆变成一个黑洞，接受一切的腐败权谋，接受一切的不公不义，接受不公不义导致的两极分化，接受两极分化导致的无休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你看他说的在大陆其实这些都是事实，很多时候大家在官场上都是金权勾结呀，互害文化呀，然后这个台湾和香港和澳门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之前还是一片净土，大家为什么出来反抗，很大程度上台湾人为什么忽然出来反服贸了，香港人为什么之前要战中，那现在澳门人也在争取一些东西，那就是大家很害怕这种价值观影响到原来的这种社会体系里。 我觉得不是那么准确，你就说中国的现在的所谓的你刚才讲的那些事实，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中国大陆他们最推行的一种治国方略是什么，是依法治国，所以如果说香港社会一直标榜核心价值是法治的话，尽管说可能两地的法治理解是有差异的，一个可能是主张就是宪政你是没有办法就是按照西方的那样的一个模式去达到，但如果说它让普通人可以享受到法律带来的公平正义的话，我相信就在这个层面上双方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我现在觉得三个地方它的这个价值差异最大的一个就是民主，第二个就是自由，可能港澳啊或者整个港澳台他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民主的问题，像刚才矮慈讲到，他说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从来也不是民主，因为澳门是一个太小的地方，太安静太安逸的地方，大家最追求的可能是我本身生活的这个安定，我不太能够接受用这么激烈的方法去争取所谓的民主，我只是希望眼前的生活可能希望达到我自己的这个人的期望和目标，所以你发现呢，他们争来争去最核心的还是其实在保自由。所以矮慈他说到，他说这个有一个叫黄少泽的，刚才我不是讲了吗，这高官有争议之一，说他是个鹰派，那这个鹰派之前在澳门他说了一个什么新闻是引起大家的一个反应呢，他就说以后咱们这个网络得实名，他就在立法会上就稍微讲了讲，可能当地的民众就完全接受不了， 你难道要秋后算账， 对他们就说一个是秋后算账，他们会非常警惕，第二个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的自由你会不会慢慢的剥夺，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除非我一直没有，如果我以前是有的，那这个是切身可以去感受到的这样一个体会，相信在当地社会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这个自由特别是那个网络自由，就是网络，就是大家现在都明白就是相对自由的一个土地，那你突然间想到就是网络上也有监管，肯定有很大的反弹，还有自由就好像我刚才跟你们谈，就是自由的感觉就好像你看东西的那个能力，比方说你生出来你已经看不到东西，可能你没有看东西的能力， 对，好像我看不到我也活得挺好的， 没所谓呢， 但 是如果你出来生下来你可以看东西的，突然间我给你拿掉， 对， 你没有不能够看， 或者因为我看了什么你不想让我看到的，我因此受到了惩罚，那 对， 那 个反应肯定大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习惯是很可怕的，像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在大陆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些网络，但是可能香港和澳门包括台湾他们习惯了网络自由，而且你发现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在争取的其实是对自己生活一种习惯的保持，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也去过台湾，也去过澳门，也去过香港，你那时候发现澳门其实街上没有那么多人，现在全是大陆的游客，大家都争争抢抢买东西，很多社会秩序都被搞乱了， 对，这个 说的好，他其实最后保一个是我说保的是自由，他二一个其实就是保卫 生活， 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吧，我希望按照我原来喜欢的样子去生活，而不是因为某一种强大的势力入侵了，进入到我的土地上逼着我去改变，或者我还没准备好改变的时候你让我被迫的改变，这是让人不舒服的，这也是很好理解的。我们再休息休息吧。那也关于这次澳门行程当中的香港的一些小的亮点哈，在我看香港媒体也他们也挺爱做文章的， 对，还有接待就是 没错， 两个地方的特首也、 好，咱们也来讨论一下。三零环线稍后见。好的，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森。 说到上周五上周六习近平主席在澳门的这个两天的访问呢，他也是礼节性的跟梁振英特首有一个会面、那后来香港政府公布的这个视频只有非常短，就30多秒，33秒是吧， 对， 而且呢说话看到梁振英走过来，习近平就说了三个字，你来了， 你来了 然后 握 手，然后 接下官员就没有了。 哎，你想想你来了这三个字还蛮有趣的，是一般是对熟人是吧，就已经不用客气了啊，你来了啊，又看到你了 好像很亲切， 对，但是没有说太多啊。后来我们从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也是发现他再次肯定了梁振英的这个施政，而且是再次重申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这个肯定和支持，那也是对警务人员的这个表现也是表达了他的赞赏和肯定。 但是习主席对就是对澳门特首跟我们香港特首他们讲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可以观察出来、比方说就是习主席跟崔锡安说，就是说他见面的时候就说澳门的进步和成就就在于这个全面正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基本法、 从来不闹， 对， 从来不反抗， 对，就好像是你做好了事情我表扬一下你， 对，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我们在看他跟梁振英是怎么说呢，就可能是习主席就提醒就是梁特首别去遵守一国两制方针， 必须遵守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好像有种感觉，就是说香港有一些分析有一些解读，就是说你没有做好事情、我现在提醒你，你往后也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呢一个是表扬，一个是我提醒你，所以那个落差的 劝喻，一个是劝喻。他说了一个叫左脚穿着右脚鞋是吧， 对， 他说最后呢就会导致就相当于是政府施政给偏废了，那香港很多人就发挥想象说这其实是在明着暗着在说香港的，因为香港做不好，所以呢咱们要向澳门学习。那当然香港人的这个性格和跟他的本身的这个社会环境哈、和包括传媒的一些环境和知识界的一些风气都是极不相同，所以不太现实，就是要求香港人对于他们目前所争取的这些诉求有像澳门人一样的这种平静的反应，这不太可能。我觉得不用再怎么样去劝喻，你可能越劝喻反倒会越激发香港人的一种反感。他会你看泛民的议员或者一些比较激烈的报纸一说出来，底下立马这么多的应声者，大家都会觉得你这实际上你故意在挑衅我，可能你还可能不说还好一点，你就闷声做自己的事情就得了，你如果一说呢反倒会刺激大家，就觉得你是不是又要对我收紧啊，那我收紧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有下一步的行动了，我觉得反倒不说更好。 还有说到香港跟澳门，就是我记起就是我跟樊素你做过三 D 一个节目，就是说澳门派遣那个情况、 对每年真是又各种羡慕嫉妒恨， 对，哪一集真的很有趣的，因为 羡慕嫉妒恨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好像澳门人没有那么大的反弹。那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澳门政府其实连续几年都有派遣的那个动作。可能有人会反对，就是派遣的你就不反对嘛，但是人不毕竟是人嘛，就是派遣就是基本上可以 帮你就是解决一些生活上的 问题，眼前的困难。 对对对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澳门政府一直在趴下去的话，他只有每年越派越多，还有他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就是派遣，就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吗？ 嗯， 其实这个也是澳门政府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你想派遣吗？被派遣？ 我当然想， 当然想，没有人不想派遣。 所以澳门在官方眼里其实就是标准的一国两制的标准版，既有两制的面子给国际社会， 嗯， 又有一国际充分大陆化的里子， 嗯， 所以其实香港人反对他这个一国两制，是因为你看对香港大陆经常说的话更强调一国，反而在零八年以后越来越少的强调两制了。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香港人开始有点抵制了。 香港人其实他更强调的是两制，就是说香港的事情我们自己来管，中央不要插手太多， 嗯， 但是这也不符合现实，是吧？你毕竟是回归了，那你毕竟是处在中央政府这样一个管制之下，所以呢很多话可能现在也香港人就说话将来会越来越没有空间和底气。那但是说到这个派遣，我觉得我们当时做的这期节目，我还起了个标题，我叫做派遣毁坏了一代人的价值观，也是连线的彭艾慈， 嗯， 当时，彭艾慈， 嗯， 他其实年纪并不大，虽然他现在是一个网络媒体的这个总编辑， 嗯， 他说啊，很多年轻人他们脑袋也非常清醒的，就是你给我钱，但是不代表我对你的政府的施政就一定是满意的，我也需要我更广阔的前途，我除了做荷官， 嗯， 我还能干别的吗？他还讲了一个好玩的事情，他说我最近访问了很多的这个荷官， 嗯， 也包括非常年轻的在赌场里面，他已经攀升到中层管理的这么一个职位了， 嗯， 你知道他们现在说中央反腐败吧，很多的高官，很多的这个富豪， 嗯， 不容易来澳门赌钱了， 嗯， 他们是欢迎的。他说因为我每天在赌场里面，我也是看惯了人间百态呀， 啊， 我就亲眼能够看到就有些人 的 人生， 嗯嗯， 他们就是因为赌博，他说完全是破碎了，你看让他们少一点来赌钱， 嗯， 其实对他们的这家庭的完整， 啊， 对社会的和谐是 有 好处的， 嗯， 他居然是这个角度。我说你这个太棒了，你什么时候把您的文章发给我看？他说， 啊， 因为我们今天疯了嘛，所以你看不到。哎，我说你看他完全也是以小见大，也是以小见大， 嗯， 就是采访荷官， 嗯嗯， 采访真正你是看尽了人间百态，什么人都有，他真的是赌场里面，他们反倒是有这么一个清醒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判断的话，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的人你也不能小看， 嗯， 你不要觉得好像似乎没有像香港人这么激烈的走上街头，就是游行制度每个礼拜都有游行， 所以派遣只是止痛剂了， 对，只是暂时的止痛剂，但是政府如果希望说，当然你是为了分享繁荣，这当然是好意，可是你想说， 嗯， 派了之后呢是让他们麻醉你 不行，嗯， 年轻一代尤其是因为他们现在其实也不看澳门本来的报纸，他澳门现在每天有十几份报纸出版，说句实在话， 嗯， 澳门人知道这个办得不好，所以我们不看， 嗯， 我说那你们看什么？我们看香港的报纸。真的你发现很多澳门的那些所谓的负面新闻都是香港人先爆出来的，这个也非常有趣哈。好，那今天说到这个澳门的话题，虽然离我们这么近哈，但实际上觉得心理上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那去过澳门的人对那儿的印象应该都会不错，也希望它可以真正是永远这么平和，继续这么的繁荣，然后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借鉴和美好的体验。那关于澳门的现实呢，我们也会时时刻刻为大家关注的。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阿森， 拜拜 拜拜。